簡單一句，我哋都係講嗰句啦，都要帶得出街見人。 唔係，我想問下你帶得出街見人係啲咩樣？或者帶得出街見人先，即係有啲樣我覺得帶得出街見人嘅，但係嗰個女仔就覺得帶唔到出街見人㗎，即係有啲要哇公子哥。 咁見仁見智嘅呢啲。 啊，喂，咁 起碼我自己過到自己個關先咯。 不過你以前個男朋友都幾靚仔嘅，即係 我 見過。O K 嘅，幾靚仔。大家聽眾，如果你有幸見到佢以前男朋友幾靚仔㗎，每個男朋友即係。即係嗰啲 即係可以攞出去炫耀佢。 嗰啲叫咩？即係好似啊嗰個叫咩咧？古天樂型嗰啲咁樣樣嘅，即係 sporty 嗰啲。 古天樂正好多。 古天樂梗係正。 正有廿個正。 咁啊佢係嗰啲即係靚仔樣嚟嘅，即係唔係醜樣嘅。 Okay 啊。咁我想問下，而家你對香港嘅男士，即係你覺得香港的男士而家咪好囉咧？即係啲人就成日談港女，就話而家香港啲女仔好囉，即係要求又高啦。你即係追佢嘅時候，佢又又呢又啦，又拖又躁啊。咁你覺唔覺得香港而家男仔好軟弱啊？又唔識氹女仔開心啊？又即係嗰啲性格古靈精怪咁樣？ 都唔係喎，我又覺得 係咩？ 都還可以喎，我覺得。 你覺得邊啲很可以呢？ 即係你講性格啊？ 啊！你而家香港男仔好多淨係識打機睇漫畫啊嘛～ 哈哈，溝女嗰陣時就唔係噶啦， 溝女淨係講鹹嘢， 係 咩？咁低級？ 唔係，我啲朋友有啲而家有啲同事食飯咁樣咧，跟住講一下就會講戰格嘢，咁因為佢又知道我會講咧，唔介意講，咁啊不停講咯。 哇！咁仆街嗱， 咁又唔係好賤嘅。 呢啲仆街淨係識得抽水嘅男仔， 咁又唔 係 好賤嘅。 咁你普遍嚟講，你講香港男士有啲咩忠告俾佢哋？ 有咩忠告俾佢哋啊？其實我覺得現在香港的男仔普遍都 OK 的，即不要計算樣子吧。 你個人仔個樣睇咩啊？ 唔係， 你話普遍香港男仔隻手都 OK 嘅。 我覺得咁樣啦，樣即係你唔好太醜樣啦，當然。咁其實香港啲男仔唔係話，其實都一般啦嚇。咁但個outlook係好緊要咯。 喂，你覺得香港識唔識打扮咧，男仔？ 其實 OK 噶。 系咩？ 都可以噶。 唔係你要求高唔高啊？見而家有啲柒頭皮。 但係有啲真係好 seven 嘅，有啲係。 咩叫好 seven 啊？ 有啲人 哦，真係好柒。唔係，我想問下點 seven 法咧？ 即係頭又唔焦啊？ 唔係焦頭，我唔緊要。我見到而家有啲僆仔焦到箭豬爆炸頭。 啲唔得 M K 咯，嗰啲係 啊， 嗰啲好肉酸啦，係啦，即係總之A 朋友係咁嘅款啊 OK 喎，咁我又跟住一模一樣， 啊、 即係試過搭地鐵咧，一開個地鐵門，三個男仔棟喺我面前一模一樣，好 睇。全超三兄弟嚟㗎， 幾驚啊！ 佢嗰三個係孖生嘅其實， 咁嗰啲超唔中意嗰啲咯。咁同埋有啲男仔又真係。即係 seven 好似頭先講，唔焦頭啊，即係好緊要噶。你個樣唔靚仔唔緊要，你個 look 都好啲啊。 唔係，但我想問你中意啲咩類型嘅男仔咧？其實 我中意啲咩類型嘅男仔？ 輕佻啊！ 即 係唔係？我話俾大家聽，阿妹都好中意一種類型嘅男仔，就係輕佻。 男人唔係女人唔愛， 你夠輕佻就得㗎啦。即係你行路嘅手一 穿弓咁， 好似一袋樹咁彈下彈下，永遠離地嘅咁。 唔係，我嗰時都好唔中意我男朋友行路。姿勢喎， 佢好似想斬人咁，我見到 即係好似你話齋輕佻嗰啲咧，跳下即係唔 好似彈下彈下咁樣。係 啊，其實我唔中意㗎。係 啊， 唔知點咁樣行得。 我見過佢男朋友，總之行路嘅時候，你想埋去打佢幾錘之後走去 啊。係啊，行路嘅姿勢係咁嘅，佢講嘢嗰啲唔係㗎。 佢講嘢 OK 嘅，佢講嘢都難講嘢。 唔似係嗰啲，係行路衰咯，我唔中意行路嘅，所以 咁樣又勾跛腳。 勾跛，我想啦而家。 大家不要得罪女人， 我想啊， 你勾翻人腳，大家不要得罪女人死梗啦。 以前男朋友因為 係以前男朋友，喂，我想問一下如果你而家再識第二個， 嗯、 你有啲咩必要嘅條件要加落去？ 必要條件， 即係你揀一個男仔，你真係要必要嘅條件。你覺得冇嗰樣嘢，我一定唔會同佢做男女朋友噶啦。 冇嗰樣嘢 啊， 冇咯，我覺得我而家已經。 如果你男朋友冇錢， 唔係，睇下幾冇錢啊，大佬。 係， 即係月薪5000咁樣，又即係問水咗少少。 喂，唔係話，而家好多人都月薪1000喎，女。 咁咪問水咗少少。 唔係，咁你覺得咩叫為之？咩叫為之 OK 先 ？OK 啊，